174集，送花。 一句口信从北疆传到京城，这里面有诸多诸多不确定的风险。薛远没法确定这句话能不能真的传到京城，能不能传到顾元白的耳朵里。 真的传到京城了？经过驿站的层层传递，这话最终又会变成何种样子？如果里头有糊涂记性差的人，又不把这事当一回事的人，或许还有同我有仇的人，怎么办？ 在北疆什么都干不了的这段日子，薛远什么想法都想过了，越想越是将事态往严重的方向想。他的精神状态看在身边人的眼里，暴躁的好像是被踩了尾巴无法入眠的狮子。最近的契丹部族已经深入草原，也没有战事可上书。薛远阴翳了几日，觉得只有早日处理好游牧人，才能早一日回京。他同薛老将军请令，带着人在冰雪掩盖之下，三番五次去查探脾气和赤六鱼两部的情况，发现这两部已经有了联系，隐隐有结盟的意向。驻守在边关的数万大恒士兵终于让这些部族感到不安了。他们原本以为大恒士兵在年前就会退回，没想到看他们的架势，这是要留到年后了。为什么要留到年后？大恒士兵要在边关驻守这么久，有点脑子的都知道来势不善。等薛远将这个消息带回讨论时，京城之中圣上已经将东陵卫查出来的东西看完了，包括薛远写给薛林的那封拼凑出来的书信。薛家家仆只以为信中写的就是要楚卫的命，这会儿有些脸色灰白，但薛二知道信中的内容反而比他们好一点，甚至有些幸灾乐祸地想， 我要什么都没做，这信也是薛远写的，要降罪那就给薛远降罪吧。 顾元白看完后抬起头，脸上阴晴不定。 初心，这里没你的事了，辛苦你多跑了一趟，回去吧。 为何圣上叫我回去？是圣上查明了缘由之后认为同我没有关系了吗？还是查到了薛远想要杀我的证据不便明说？ 楚卫想着，薛远的人在他跟前都能不要脸面的颠倒黑白，将刺杀说成保护，现在他一走，他们撒起谎来岂不是更加不管不顾了？但楚卫还是风度翩翩，悠然出了宣政殿。 何须和这等小人争这等蝇头小利，圣上如何看待才是最重要的。 殿中只剩下了薛府的人，顾元白靠在椅背上想着事情，宫中静默的连呼吸都好似清晰可闻。沉默是无形的刽子手，压得人脊背弯曲，心中忐忑难安。 说吧，你们还有什么话没说的？朕让你们说实话。 皇上，圣上，是大公子从边关给二公子寄回了一封信，二公子看完以后便派我们去盯了楚大人。 就是这封被撕碎的信，信里缺了几块，有些话便不明不白，但薛远派人盯着楚卫的话语却绝不算什么好语气。顾元白的目光移到薛林身上，薛林一害怕，张嘴就将书信的原话一字一句念了出来。这些话语之中，对顾元白暗藏的心思若隐若现，听得知情的田福生胆战心惊。 你们先前还同朕说，是被派来保护楚卿的，怎么，就是这样来欺君的吗？ 欺君之罪压下来，这些人怎么能受得住？轻则杀头，重则株连九族。薛家家仆们当即抬手打着自己的脸。 小的们被迷了心，那时竟巧有刺客行刺，便心中胆怯，不敢说实话。 薛远没耍朕，一次也没耍。 这些东西每一样都和顾元白有关，他隐藏在其中的秘密完全和楚卫无关。 但他好大胆子，明晃晃对皇帝的占有欲充斥着他的脑海。薛二公子听不出来，其他人听不出来，但身为当事人的顾元白怎么会听不出来其中暗潮涌动的宣誓主权的意味。薛远紧紧追着顾元白，他一点也不害怕被别人看出他的心思，但反而这么坦荡之下，这么惊世骇俗之下，所有人便下意识摒弃了那个想法。没被耍的这件事让顾元白的怒火下降了许多，变得心平气和了起来。但同样，这样的一封书信，这样的一些太过愉悦的东西，薛远终究是把皇帝看作了什么？ 把朕看作了他的人，看作成了他的所有物。 在他面前说他是自己的主子，但暗地里已经对主子生出了强烈的掌控欲望。顾元白一时既为自己的怒火攻心之下让薛远白白被他误会而感觉到自省和愧疚，一时也因为薛远对自己的这种心思觉得被冒犯和隐隐较劲儿。 他难道把我看作囊中之物？他胆子怎么这么大？还能大到什么地步？ 复杂情绪杂糅，最后出来的心情顾元白也说不清楚是如何。想了没一会儿，他就觉得前些日子上火的嗓子又隐隐泛疼。 不管其他，只说薛元写给薛灵的这封信，你让薛灵记下这些和朕亲密接触过的人，然后等你回来。等你回来做什么？真打算上门喊打喊杀吗？还是心软了？ 顾元白捏着眉心，闭目抿直了唇，唇色用力到发白，百味沉杂，一时怒火占了上风，一时因为怒火而误会别人的愧疚占了上风。他正一言不发着，那旁的侍卫长却忐忑道： 圣上，其实一个月之前薛大人也曾给臣写过一封信。 嗯？ 薛大人说他得了一种病，心里慌慌，得时不时吃一吃花瓣才能止住心慌，但北疆哪里有花，他便让臣给他送些晒干的花瓣过去。 这话同你说干什么？薛府的人就不能送吗？而且这话怎么听起来处处都不对。 薛大人说他生怕自己得的是什么治不好的大病，便想要圣上的福泽保护，因此他恳求臣让臣将圣上沐浴时用的花瓣捞出晒干再寄给他。 朕什么时候用过花瓣了？ 顾元白心里头的那些愧疚顿时灰飞烟灭，跟着那些的怒火都变得不伦不类。他突然清醒了。 何必烦恼呢？错就是错，对就是对。朕做错了就认错，但朕阻止不了别人的想法。只要薛远没有做出切实的威胁别人的举动，朕就不应该在这些事情没有发生之前拿来自己烦扰。唉，思想真是被古代大环境给限制住了。还是要时刻保持清醒，多用现代社会的思维方式，不要去控制别人的想法。毕竟这件事是朕有错，薛元想要花瓣，那便赔偿就是了。送不了你泡过的花瓣，那就送你所有该在这个季节和不该在这个季节开的花吧。去将京城中所有的名贵花找出来，找来风干。北疆的第一片雪花既然被还了回去，那朕就赔偿你所有京城的名花吧。 本集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